三、替换与扩展。替换。一、你没把护照放在箱子里吧？你没把帽子忘在汽车上吧？你没把钥匙锁在房间里吧？你没把牛奶放在冰箱里吧？二、你可别把我们忘了。你可别把这件事耽误了。你可别把这支笔丢了。你可别把那句话忘了。三、希望你常来信。希望你认真学习。希望你好好考虑。希望你继续进步。希望你努力工作。 扩展。一，今天我们下了班就去看展览了。二，昨天我没上班，我去接朋友了。我去的时候，他正在办入境手续。